毁人不倦挂了，灵魂漂浮半空。神之领域的 PK 暴率不是浪得虚名的，他这一挂又是掉出了一件装备。灵魂视角的毁人不倦眼睁睁地看到君莫笑转了个圈后把他掉出的装备给捡走了。早有心理准备的毁人不倦这一挂虽然郁闷，却也谈不上有多窝火，很快就选择了复活。重生点，毁人不倦看了一下身上，暗黑殿堂死掉时爆出了下身护腿和一个吊坠，换了两样装备正凑合着，这一次却又爆出了一个指环。还好还是不亏，爆出装备肯定是要心疼的，毁人不倦只好又拿那三样材料来安慰自己。接下来怎么办呢？那家伙会不会还会守在传送阵那边呢？毁人不倦心里想的全是这些，叶修刚刚说的一堆显然就没怎么上心，不过他还不知道他挂了的一瞬叶修已经给唐柔和包子发了消息。 来了来了，叮嘱叮嘱。 收到消息的包子连忙开始在重生点里寻觅。重生点里想找到毁人不倦没那么轻松，世界大战期间重生点必然是超级忙碌的，不只是复活的人多，战斗的人也很多，都是像唐柔和包子这样守复活点追杀的。此时高级主城的重生点几乎都已经成了最激烈的战场。虽然重生点也不是什么安全区，但是重生复活的角色会有一会儿系统保护，和上线保护一样，这点时间里伤害豁免，但是也同样无法给别人造成伤害。毁人不倦复活后一边检查装备安慰自己，一边赶紧先从重生点这混乱里跑出来再说，不然一会儿系统保护消失，虽然这里的玩家不是在乱打，却也难免误伤。唐柔和包子看到重生点这混乱的劲儿，当然也就没有钻进去自找麻烦，两人的角色都是徘徊在范围以外，一人看管一边。 这边这边在这边。 这时唐柔收到了包子来的消息。 这边是哪边啊？ 唐柔无奈了。 坐标呀。 没消息，唐柔只好歪头去看包子的屏幕，包子这已经和毁人不倦打起来了。唐柔看清了坐标，连忙让他的韩烟柔火速赶去。 小子拿命来吧， 包子呐喊着以他最习惯的板砖起手。毁人不倦一看，顿时也知道对方早在这边有了埋伏，心里也是一阵烦躁，不过就这么照面扔来的板砖哪里砸得到他呀，歪头一闪，板砖呼啸而过，啪一下拍到了复活点里正在激战的一位蓝西哥玩家的脑后。包子哪会考虑到误伤会拉到仇恨这么细心的问题，在误伤发生后才有所反应。 哎呦， 包子一边叫着，角色立即蹲了下来，好像这样对方就看不到他了似的。事实上重生点里站得这么乱，这样的误伤时有发生，中招者也只能自认倒霉，哪有功夫计较啊。毁人不倦一看这货真是够白痴的，连忙转身就要走，根本不想在这儿恋战。包子却是一看没人找他麻烦，立刻又神勇起来了，大叫一声别跑，原本蹲着的包子入侵一下子就直接弹起，双腿弯曲滑翔飞出，两膝直接就朝着毁人不倦撞了去。流氓技能强力吸袭。流氓这个职业真是具有相当的街头风格，抛杀、专袭、毒针之类的技能都是透着一股子猥琐的劲儿，但像强力吸袭、霸王连拳这类的却又显露出不顾一切的疯狂。这一强力吸袭又快又猛，但包子在攻击时总喜欢咋咋呼呼的，实在不是什么好习惯。毁人不倦听到他吆喝，早就转过视角来看， 就见双膝迅猛杀到，连忙侧身闪过，包子入侵强力吸袭落地，立即反身，身子都不带站直就已经冲了过来。毁人不倦飞快一个结印，角色瞬间钻地消失，一个地心斩首术先避了包子入侵冲来的攻击，跟着破土而出，直接朝着包子入侵斩去。包子反应也快，立即一个操作下去，包子入侵横臂一挡，居然架到了毁人不倦手腕，把砍来的这一刀给招架掉了。流氓技能蓝山虎，这技能听着有名有姓，很有学问的样子，但在玩家中有一个叫法，叫做拼命护住脸。由此可知，这技能其实也是取材于街头斗殴创作出的一个防御为主的技能，但游戏设定当然不好直接取名拼命护住脸什么的，这多不讲究啊。砍来的刀被拦了，但毁人不倦的人还是已经跳起，借着高度立即又是一个雀落，双腿踏在包子入侵的双肩，跟着嗖一下窜出，早已经往包子入侵的身后掠去。这些家伙虽然也挺强，但是比起君莫笑还是好应对多了。毁人不倦正这样想着，就听啪一声，后脑重砖，背身头部重砖，100%的四秒眩晕。也就是说，毁人不倦此时虽然还在空中跳呢，但人已经晕过去了。晕过去的人又怎么能做出动作呢？于是很狼狈地落地摔了个跟头。尼玛，毁人不倦那个郁闷呢，这家伙怎么就这么爱用板砖呢？而且用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完全就是冷却好了就要用一下，但自己偏偏还就被拍了。趴地的毁人不倦那叫一个窝火。好在之前就在半空跳出呢，虽然眩晕让他失去了平衡，总算还是由得惯性跳出了一截，而后落地这一摔也有伤害，顿时也就把眩晕状态给解除了。毁人不倦翻身就起，甩手就是三枚手里剑，跟着才稳住视角一看，靠，来的不是包子入侵，战斗法师豪龙破军。唐柔的韩燕柔终于杀到了，手里剑是一个能制造一点小僵直的技能，打断一些施法挺好用，但在豪龙破军面前却都是浮云。豪龙破军是霸体技能，除非是具备抓取判定的技能，否则没有任何招式可以打断。三枚手里剑打上去，虽然对韩烟柔造成了伤害，却丝毫不能阻挡这一击的来势。带霸体判定的技能向来就是这么横冲直撞的霸道，转眼韩烟柔早已经冲到了面前，战矛夹着沉闷的风声，扑一声就捅到毁人不倦的身上。毁人不倦被狠狠地捅飞了。韩烟柔现在是力量型的属性，豪龙破军的威力被发挥到了极致，但唐柔战斗什么时候留有余地过？豪龙破军之后伏龙翔天早已经接上，战矛在法力的波动下化身为龙，猛然窜出，瞬时就把倒飞的毁人不倦给叼住，魔法波动强势注入，空中的毁人不倦炸的那叫一个绚烂。 我觉得这家伙好像变弱了， 包子的包子入侵站在一旁说着。 是你换装备变强了吧？ 唐柔说。 哦哦，对啊， 包子恍然。接下来两人合作，毁人不倦苦日子才是真的来了。他根本不求击杀二人，想的是该如何脱身，但这两人换过装备，实力提升不是一点半点，二对一之下，毁人不倦真的有些应付不了了，更何况他这边还是又掉了经验又掉装备的，现在三件装备不整，属性也是69级的档次。 直接杀掉吗？ 包子这时问着。 大概吧， 唐柔不确信。 我问老大。 包子说着就站起来直接叫 老大，杀不杀？ 哦哦， 叶修被包子突然站起来的一嗓子也吓了一跳， 他这正让君莫笑也往重生点那边赶呢，但看起来唐柔和包子已经差不多要解决了。 我刚正和他沟通呢，想看他是不是也能加入我们，你接着问问他。 叶修说。 明白。 包子落座，立刻说话。 嫂子，难得啊，我们老大居然赏识你，他问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毛考虑啊，自己说了要考虑了吗？毁人不倦接连被追杀，心情能好到哪儿去？奈何死活打不过对手，这种无力的感觉真的是相当憋屈。 怎么不说话呀？是在考虑吗？数到三够不够？ 包子说。 一、二、三。 包子自顾自地数了。 还不说话？数到三不够吗？那你说要数到几？ 够了。 浑人不倦忍无可忍叫道。 够了，你倒是表个态呀。 我是说你唧唧歪歪的吵够了。 浑人不倦说。 那你考虑过了没有啊？ 浑人不倦又无语了。他本来就不善言辞，更何况是和包子这种非同一般的脱线思维，对话更加困难了。 要没血了。 唐柔在旁提醒他。 喂，快快，你快吃个药啊。 包子连忙对毁人不倦说着。毁人不倦泪流满面，为了活下去他一直有吃药，但药也有冷却，不是现在正在冷却中呢，你以为我不想吃吗？唐柔则觉得包子的话说得没头没脑的，于是也开口简要阐述了一下。 我们是一个新组的战队，想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 没兴趣。 浑人不倦咬牙道。 哦。 唐柔应了一声，抬头一击把浑人不倦彻底干掉了。 我。 浑人不倦还想说什么的时候，角色都倒了，声音自然是传不出去，灵魂开始浮向半空。浑人不倦无语，这妹子太干脆了。随后毁人不倦从灵魂视角上看到包子入侵，一个箭步上去从自己身边捡起了什么装备，又有爆出。